星光给慰藉半点。 问那海点解要盼望，千秋也未停断。 唯怕山孤单与寂寞，海风给慰问每天。不足与战乱，忧伤将快乐盖掩。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，千秋也未停断。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，千秋将快乐 贪心不足惹恨事，被爱众人为作乱，悲伤皆有贪念，知足将快乐再添。贪心不足惹恨事，被爱众人为作乱，悲伤皆有贪念，知足将快乐再添。